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他们为了查清案件的真相，直飞叶卡捷琳堡。当他们坐的飞机抵达叶卡捷琳堡上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飞机这时开始大幅度爬升，他们看着窗外，几乎就要飞往月球，但是却在周围的云雾之间，借着月光和飞机发出的一些光线，出现了模糊的山影和远处的房屋。转眼之间，飞机已经贴在了跑道上，他们只感觉耳膜鼓胀，大约几分钟之后才逐渐缓解。肖恩说，这里的物理定律都很奇怪，飞机竟然是爬升到地面的，如果是降落，或许真的就落到月球上了。走吧，兔子洞里的世界本来就荒诞至极。王腾说着打了个哈欠， 哎，这会儿俄罗斯时间已经是午夜12点了，还是得找一家宾馆睡一觉再说呀。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宾馆，开了几间房。此时倒计时只剩下266天。在旅馆里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8点钟，陈宇依旧躺在床上。他并没有急着起床，这几天的经历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就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尤其有这样的感觉，他知道这和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去不同的地方有关。但不仅如此，他之前和莉迪亚在一起的生活片段充满了谜团，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扭曲阴沉如同托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世界，也并非他有着某种类似于尼采或者高更那样怪诞的性格。他似乎更像是暗堂街里的主角，通过侦探的手段来试图还原自己的记忆。不过在眼前这个古怪的宇宙之中，有没有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也是个未知数。他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起来，然后就起床了。在楼下的餐厅里，他们几人依靠艾琳娜的语言天赋才应对自如，这会儿正在吃俄罗斯的早餐。陈宇说着，老规矩， 还是得找到当地的警察局，看看能不能找到资料。王腾哼了一声说道， 哼，那就快点吃，吃完了我们接着梦游去。 他们离开了宾馆，在附近找到了警察局。当艾琳娜向这里的警官询问关于多年以前发生的无头命案时，这里的警官回答道， 这个案子你们在这儿是绝对查不出来的。 为什么？ 当年的死者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扎伊采夫，我们这里有他的档案。 警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了扎伊采夫的档案，包括他的 DNA 信息。艾琳娜把她所看到的都告诉了陈宇，陈宇对照了一下，可以确定这个扎伊采夫和别的宇宙里查到的扎伊采夫 DNA 相同，是同一个人。那请问他是怎么死的？有嫌疑人吗？警官冷笑了一声说， 来，我给你们看一盘录像带，是当时的监控录像。 警官给他们放了录像带，整个录像只有两分钟。他们看见在一条大街上，扎伊采夫正在行走，在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把日本倭刀，一刀纵下，扎伊采夫胸口处便鲜血喷溅，然后就死掉了。那把刀在划过扎伊采夫的胸口之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荷兰发生的命案一样， 肖恩说道，看起来这里的警察肯定也没办法找到任何凶手的线索。 艾琳娜问道，你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吗？比如这把日本倭刀的来历？ 这种日本倭刀非常普通，而且我们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或者是凶手遗留下来的毛发等身体组织，所以根本无从下手。 艾琳娜又追问，那你们有没有找科学家来解释这种现象？ 找了，但我们找不到那种天才科学家能一语道破这其中的玄机。 那这个扎伊采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他当时是无业游民，靠领政府的救济过日子。不过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是物理学博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工作，所以就连这个凶手的杀人动机也很难猜测。或许只是为了拿这个倒霉的家伙做一个关于空间穿越的实验而已。 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只得离开了警察局。我猜想这里的扎伊采夫和荷兰的迪戈德弗瑞，在他们脑海中一定有着某种能改变世界的想法以及相应的巨大能力，所以潜行者派杀手在他们发挥力量之前就杀掉他们。那你觉得杀死迭戈德弗瑞的人会不会是 EIPU3 中的扎伊采夫，而杀死扎伊采夫的人也许就是 EIPU3 中的迭戈德弗瑞？艾琳娜问。 是有可能，我们得去南通城。 当他们抵达 EIPU7 中的南同城时，是下午3点钟，天色尚早。这里的空间与之前的宇宙都不同，有时候是错乱，有时候是压缩，有时候是颠倒。这里的南同城也不像 EIPU6 里的南同城那样一会儿荒凉一会儿拥堵，这里的一切都是古怪的，和之前他们去过的鹿特丹以及叶卡捷琳堡一样。因为在这里，南同城城内的大部分建筑都非常普通，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两座建筑显得格外扎眼，它们的构造和马塞尔杜尚的下楼的裸女的原理相同，立体且繁复，重叠又杂乱，一切都表现出来却又隐蔽的让人难以找到门路。不仅如此，在一些大楼顶端的平台上建有方尖碑状的建筑，时而有胡物臼从大楼之间穿行而过。 这里是南同城吗？ 王腾也愣住了。 我真想看看是谁住在这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建筑里。 陈宇说，我们还是先找警察，把事情做完了再说。 几个人走在南桐城的大街上，以陈宇对南桐城的熟悉，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公安局。然而他们却在大街上转了20分钟，也没有找到一个公安局。陈宇也很纳闷， 这里的人并不多，街道上也显得空旷而幽静，但是这里却充满了看不见的迷雾，就像一个个迷阵。有些地方看起来熟悉，走近了却很陌生。很多地方树木丛生，空气清新，不像之前他们在其他宇宙里见到的南桐城那样脏乱。树冠与树冠之间形成天然的穹顶，周围的草木之中仿佛有小精灵飞出，仔细一看，是一只只蜂鸟、鹰鹅。那些好似是杜尚设计的古怪房屋就零星点缀在大楼之间，整个南桐城更像是埃舍尔的一幅作品。 这里难道没有公安局吗？ 肖恩问。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条街了。 陈宇没有说话，他对 EIPU7 里的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包括他所熟悉的南桐城。夕阳挂在白色的天空中，阳光透过一朵朵蓝色的云，穿过他们头顶的枝叶缝隙，斑驳印在墙角处或者是地面上。那些法国梧桐树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两只犀鸟。他们路过一片居民区时，看见有两个黑人老头在下棋，并且听见他们说着一口南桐城话。 艾莲娜上前拦住一个路人，请问公安局在哪儿？ 路人说道，公安局就在这儿。 说完他就走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诞的世界， 但是他们必须在这里找出这个世界的逻辑，最终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陈宇说道，既然这里有一些古怪的房子，咱们干脆就去拜访一下。 夕阳渐渐西垂，一片金光璀璨，这里的景色倒是非常优美，只可惜他们没有心思去观赏。他们找到了最近的一座古怪的房子，从外表轮廓来看，这是一间小木屋，就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街拐角处，旁边有个卖水果的，此时生意正好。陈宇带着一股愤怒的情绪，用力敲了敲这个怪屋子的门，一层层重叠起来却又歪七扭八的门如同拉链一样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老驼背，这个驼背相貌丑陋，血丝布满眼球，格外突出，巨大发黑的眼袋，嘴里的牙齿就像是齿轮一样，上面缺的牙由下面的牙来弥补，看起来歪七扭八，但是合上嘴之后却又是天衣无缝。一头酷似鸟窝的花白头发，就像是那些大犀鸟的巢。他穿着一身破烂衣衫，手里拄着一根弯弯曲曲的桃木拐杖，看起来就像是某个童话故事里的邪恶巫师一样。 陈宇见了，起初恼怒的情绪立刻化作了惊愕，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如此。 你们是谁？ 这个老人用粗哑的声音问。 啊，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想找当地的公安局。 这里就是。 几个人更是吓了一跳。陈宇追问，这里？你是警察？ 对，我是警察。 老驼背有些不耐烦地重复。 几个人知道这里古怪，也就没有多问，跟着这个老驼背进了屋。老人关上门，屋内景致倒不像屋外那般达达主义，有阳光透过窗口照进来，屋子里显得暖洋洋的。角落处是一个方形大桌，上面放着一堆酒瓶。老人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了茶。请问，这里当年是不是发生了一起无头命案？ 陈宇开门见山。 是的，你们不是这里人吧？ 能和我们说说当年那起无头命案吗？ 时空安全局，你们是第四批来的人，之前来到这里的人恐怕还在南通城，也可能在别的国家。 这里的很多事情都颠覆了他们之前的认知，因此在他们之前到这里的人被困在这里也可以想象，但他们不能再困在这里，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之前有三批人都困在这里之后。先生，能和我们说说当年这个案子吗？ 当年的案子，被害者不止一个。那是2042年的夏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雷暴雨。当时闪电一阵接一阵，很多道闪电直接打在了地上，不少人被闪电劈死了，一些房屋也被闪电损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大马路上出现了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这只手开始晃动食指，然后造成一场大车祸，摧毁了13辆汽车，死了4个人。 陈宇又想起了当年在 EIPU1 中的梅罗城所发生的命案，他问道，是哪四个人？ 他们是罗成，土耳其人穆斯法塔克约尔，日本人永良野，以及英国人拉尔夫克莱。 老驼背说着， 他们被车撞死之后，那只手又凭空消失了。 陈宇猜测，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杀掉 EIPU7 中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可以混淆视听，让人对这里发生的几起命案无从下手。因为杀死迭戈·德弗瑞和扎伊采夫的人应该就是刚才老人所说的四个被害者中的一个，最多也不过两个人，只不过是来自 EIPU3 中的版本而已。以此推论，杀死 EIPU7 中的这四个人的凶手极有可能就是来自 EIPU3 中的迭戈·德弗瑞或者是扎伊采夫，然而也有可能杀死这些人的凶手是另一个陈宇不知道的人。陈宇现在必须要弄清楚这三起命案的凶手究竟是谁。 EIPU7 的情况是他所经历的几个平行宇宙中最为复杂的，也让他对此颇有疑虑。陈宇问，警官，这里看起来很古怪，为什么南通城里会有犀鸟？之前我们在荷兰的鹿特丹也发生了类似的怪事，包括前往俄罗斯的伊卡捷琳堡时，飞机是爬升到地面，埃及架在中国和俄罗斯中间，还有这里楼房上的一些方尖碑，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听了苦笑了一声， 你们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吗？也许你们的世界不是这样，但我们这里一直如此。 老人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陈宇却觉得没这么简单，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反驳的证据，就不再多问。警官，你能把这四个人的资料给我们看看吗？我们需要确定他们的身份，比如指纹、 DNA 样本之类的。艾琳娜说。 老人说道， 你们等一下。 说着他在旁边的柜子里翻找出了当年那宗命案的档案，给了他们。陈宇拿过档案，粗略看了一眼，上面有死者的信息。 老人打了个哈欠， 吧，我也不想多管，你们走吧，别给我惹麻烦。 几个人看着这个奇怪的老者，见他眯起眼睛哈欠连连，便不再多说什么，于是离开了老人的家。艾琳娜问陈宇，你在想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得留下来，刚才他说的四个人有三个都不是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巧在南同城？我想这背后一定有一种力量，无形之中让他们四个人都聚集在南同城，然后一起被杀。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我得好好想想。哎，你们有观察出什么吗？艾琳娜说，这个驼背警察知道前行者组织。你这么肯定？他说了让我们不要给他惹麻烦。艾琳娜说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用合眼来做掩饰，但他还是在眼神里露出了一种无奈的情绪。我想这里的物理定律和前行者有关，这个警察原本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刚才你问他这里为什么会这样，他虽然说这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他的表情却在说自己和这里原本都不是这样。哎，你记得卡夫卡的变形记吗？这个驼背警察有点像那只甲虫，他的整个状态和卡夫卡的描述很像。还有南同城里的大部分的房屋总体来看还算是正常的，但这些扭曲而古怪的屋子也几乎每条街都有，虽然不多，但绝对超过了公安局在一个城市里分布的数量。所以住在这些屋子里的人应该都是受到前行者的威胁被迫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定曾经反对过前行者。这也只是你的推论，不过你说这些扭曲的屋子不全是公安局，这我是认同的。的确，如果作为公安局来说是多了一点。下集当中，几个人为了搞清楚这个宇宙当中南同城的真相，再次又回到了那个驼背警察的屋子里，而那老人说的话仍然是含含糊糊，闪烁其词。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初心不错，欢达吉祥，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初心不错，欢达吉祥，幸福生活。 在欢度节日愉快